起的波粉 skirt。 太阳白天，你的爱是什么颜色？自由创作，你写的是什么歌？

想去的 Paris 才有时尚的真理，爱情不是肤浅的流行秩序，最完美的典型，想要我在你的怀里，自己变成爱情猫咪，占据你的爱和尊敬，别说你负担不起。专心完全的爱情 LOVE LOVE 我要 LOVE 不能只有 LOVE 不要你讨好的消息，只想要你对爱深信合一，爱情不能只用半颗心给我，先关掉手机，爱听你只叫我 baby， 贴近经典不断传递，给爱小小的占有欲，别说你负担不起。LOVE，LOVE， 我要的只是专心。 完全的爱情 LOVE LOVE 我要 LOVE 不能只有爱